刻在主板上，爱情不幸，爱情不在，神仙也挡不住风流的情怀。多愁善感的你竟离我远去，就如惆怅曾相思泪，蓦然回首，想起我俩的从前，一个断了时的诺言。

你的眼神把我包围，就算不说话也无所谓，一切只能用心来体会。有一种给，有一种给，是打开心扉让它却飞，不管对不对也都不能回，因为心已去家不再归。 我为你醉，也为你给，也为你流泪，我为你痴，也为你狂，我为你心碎，我为你醉，也为你给，我为你流泪，我为你痴，也为你狂，我为你心碎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相知却无法相随？问苍天，问苍天，我还有没有机会？ 我只愿，我只愿今生无怨也不悔，能不能，能不能再和你相聚一回？ 我为你醉，也为你给，也为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。 一段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

想你想你想你，最后一次想你，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，让我最后一次想你。

算才能体会，想起你来下一场雪，分风只是经过心交碎，陪伴月光换取一些安慰。 Thank you.